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周末的大礼拜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这个各位在学生时期哈最不喜欢做的事儿是个啥？那么今天呢，我也是问了我们的编辑小杜哈，他说呢最不喜欢的事儿就是刷题。哎呀，就是做大量的练习题没完没了。他就说作为一个学渣，会的题呢真的没有反复做的必要，那不会的题呢那还是不会。不过呢，我相信不会的题还是要做的话，因为不做的话永远不会，对不对？滚石唱片发行的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合集当中呢，就有一张和习题有关的唱片，名字叫做三角习题啊。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这个瞬间就回想起了被几何题支配的这样的恐惧呢？但是呢，习题虽难，但是呢好歌好听啊。那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滚石唱片发行的这张合集三角习题。那各位呢，在上学时期最喜欢的科目和最不喜欢的科目都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痴心绝对手放开》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那么据说呢，歌词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这个李圣杰的一段情感经历。他呢，之前爱了一个姑娘，对他呢，那绝对是痴心绝对哈。但最后呢，俩人没有走到一块儿，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了放手的必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哈。那其实呢，最煎熬的这段时间就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放手的必要，这一段自我成长的这段时间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呢又很无奈，因为确实知道已经回不来了。手放开，来自李圣杰。 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真看清变化，认真真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感情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台，写着等待。 手放开，来自李圣杰。在同类人之间产生争执的时候呢，旁观的人呢，有时候这个半开玩笑的时候呢，会说这么一句话。比如说两个男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相互争吵，有人就会说，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那么这个句式呢，最初是来源于辛晓琪的歌曲，名字呢就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首歌呢收在专辑同名专辑啊，也叫《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之中。和以往的这样的这种哭诉型的情歌一样，这首歌呢同样是一首带有这样很好的疗伤效果的情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听惯了它的味道、领悟等等这样的作品，再来听这首歌呢，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辛晓琪缺乏新意，是吧？那么这也为他后来呢在1998年推出自己的转型之作《每个女人》就埋下了伏笔。这一点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或者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收取意见，调整自己。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辛晓琪。 谁说已经不怕痛，爱人是不能够让的，你的天真假我不知该怎么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我的 I know 真的爱都不容易受，成熟的人谁说一定不怕痛，爱人是不能够让的，你的天真叫我不知该怎么说，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我满怀委屈提不起。 广仔说离读书的时候好远了，谈不上最喜欢的科目，语文是感觉最好的吧，小学的时候考过几次100分，以后就没有了，数理化不行，然后文科里也有数学，哈哈，高考就差远了。想起来我最认真的科目还是生物，居然照着课本画了很多生物结构图，哦，是这么个认真法哈。 雪玲说最差的科目是地理，所以说呢当初选择做理科生了，但是长大之后呢发现自己对历史却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当时呢只不过是学习方法不对，如果找到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或许地理呢也不至于拉分，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选择理科，高考可能分数还会更高一些，可惜的是并没有如果。我觉得雪玲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一些偏向于个人的意向，我觉得这事儿该这么办，结果呢就会碰到钉子，推进不下去了，可能呢就会有受挫感，完了就会放弃。其实呢过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就是我们欠缺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向别人取个经，其实这事儿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所以说呢希望各位也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当初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在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很多歌手呢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呢都会开始寻求转型，是吧，刚才我们来跟大家说的辛晓琪就是，毕竟20多岁跟30、40岁人那不一样啊，对不对，娃娃就是这样，早年间呢她是以这样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的形象来向人展示，但是呢20世纪90年代以后呢她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个成熟和这个深情的女性。那么在转型过程中呢大雨这张专辑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专辑中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你不是一个好情人和专辑同名歌曲大雨呢都是这样的非常不错的情歌，尤其是这首大雨，这歌的词曲呢都是由陈冠茜创作，概念呢放在现在依然非常清新脱俗。那么在去年的这个杨宗纬在综艺节目《天籁之战》当中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让很多年轻朋友在听了之后爱上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原版娃娃的《大雨》。 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大雨来自娃娃，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的一张合集叫《三角习题》，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上学时期最喜欢的科目和最讨厌的科目。小花呢狠狠地发了一条留言，她说高中时期语文的成绩是最好的，但其实呢高一的时候分数超烂，五个感叹号。当时150分的卷子我及格都难，后来呢喜欢上了读小说，阅读真的对成绩提升特别大，它呢有助于你对文章的理解，也能为你的写作积累素材。高三之后呢，我就没有在阅读和写作上额外下过功夫，后来背一背诗记记文学知识，语文的分数就没掉过130。哇，真的太赞了哈，手动点赞。很多歌手呢取得一些成就之后呢，外界歌迷和乐评人都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作品中继续突破啊，但往往呢歌手的改变不太能够跟得上歌迷的需求，毕竟这谁都不是人民币，谁都不是大熊猫，是吧，人人都喜欢。96年呢，林忆莲推出了专辑《夜太黑》，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夜太黑》作为一首商业化的情歌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因为这首歌的编曲呢很费心思，在当时看来呢是比较超前，但是呢又能让人感到很新鲜的。不过呢专辑中的其他歌曲在乐评人看来呢并不算精彩，除了《我明白》这首歌录了两个版本还算亮眼之外，那么其他的歌曲呢都会相对平庸一些，那么这也就导致了这张专辑当年在销售量和流行度方面呢也都没能取得预期当中的好成绩。但是呢不影响《夜太黑》这首歌曲流传至今，还是非常好听的。 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你 夜太黑来自林忆莲，张宇留言说了，我人生中两次印象最深刻的做题，一次呢是去年高考，心想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拼就拼了。第二次呢就是最近在学车，那个交规题感觉比英语题还要难呢。哎呀，怎么说呢，你能面对高考，你就更能面对这样的学车了哈。而且再难你也要好好的学，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负责，也是为了每一个生命负责。加油，看好你。除了这首夜太黑之外呢，林忆莲的还有一首歌曲也很好听，而且呢被无数人翻唱过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收在合集三角习题当中。不过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要比夜太黑早，是收录在他加盟滚石后的第一张专辑 Love Standing 爱的献礼当中。那么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由李思松完成，据说呢是根据他学生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中获取的灵感。这个他呢不是林忆莲，是李思松。虽然说这首歌呢已经发行了20多年了，但一直以来呢深受歌迷喜爱啊，很多歌手呢在无数场合也都翻唱过，其中比较出名的是蔡依林还有杨宗纬的版本。怎么说呢，我还是喜欢李宗盛的版本。好吧，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待会儿见。 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 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

总是来去如此匆忙。 说来荒唐，说什么地久天长，我无法相信爱情能到这么远的地方。 语文老师留言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姑娘们对化妆品护肤品还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在我们宿舍里呢，就有一个精致的姑娘已经每天睡觉前必须护肤了。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晚上熄灯之后我们都上床准备睡觉了，就听见她呢噼里啪啦的拍脸。最开始呢我们还问她，哎，你天天打脸疼不疼啊？后来呢也就过了半年，全宿舍呢就跟他一样了。 说来荒唐，说什么地久天长，我无法相信爱情能到这么远的地方。电影将要散场，灯光慢慢点亮，我的心在记忆中徜徉。 旧爱新欢来自潘越云和李宗盛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说到了，在20世纪80-90年代呢，很多歌手还没有这样去国外制作专辑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90年代后呢，滚石旗下越来越多的歌手就有了远赴国外录制专辑的经历。比如说杜德伟，之前呢他是经常跟国外的音乐人合作，把西方的 R&B 音乐呢融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后来呢再到了这个《九九情人》这张专辑，索性呢直接出国录音去了哈，还请了这个国外的音乐人给自己写了5首歌曲。不过呢，专辑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歌还是林建华参与创作的这一首《情人》。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太过于迷信去国外制作专辑的话，也不一定能达到挺好的效果，是吧？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 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牧羊人说，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铁三角组合，我呢物理厉害，另外两个人呢一个主攻英语，一个主攻数学。每天放了学呢，我们仨一起写作业，虽然说我们仨作业的答案总是非常雷同，但真的不是抄作业，我们真的有认认真真在给对方讲题。 是这么个情况啊，你跟我呢跟大家解释其实没用，只需要跟你老师解释就行了，老师相信就一切好办了。情人来自杜德伟，很多歌曲的走红呢是怎么说呢，很有意思，就是演唱者自己本身也没有意料。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曹格，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凭借专辑 Superman 超人吸引了很多歌迷，当时呢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 Superman 非常火，因为歌曲本身呢很多元化，而且呢它还是一首这个爆发力比较强的舞曲，所以说呢年轻人很喜欢。不过呢2014年之后呢，人们再提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歌反倒是节奏缓慢的背叛，因为那一年呢他在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曲，借助节目的影响力呢，这首歌的知名度也是被成功打响。背叛，曹格。背叛来自曹格。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一张合集，叫三角习题，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 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手抱住七只猫说，其实呢高三之后还是有很多刷题的机会，比如说英语四六级，再比如说公务员考试。经过这么多考试之后呢，终于明白高考真的不是人生终点，只不过是人生这场游戏的第一个关底。说得太好了。最近呢也是有一位小朋友这个向我来询问该怎么办，今年高考成绩呢离二本线还差了一点，所以说呢家里的意思是说想他直接走，但是他自己的意思是呢想要复读，然后呢这个折腾的不行。我也是跟他说，我说以后人生发展好坏呢其实跟高考成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说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理性面对这样的成绩和现状吧，祝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现在呢很多电影人总是喜欢在歌曲当中找故事，把这样知名的歌曲呢改编成影视作品。那么在二三十年前呢这件事情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很多人都是看了电影之后呢感触很深再写歌，比如说这个辛晓琪唱过的那首我也会爱上别人的。那么这首歌呢词曲歌词是由姚谦创作，故事呢取材于2003年上映的美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影片托斯卡尼艳阳下。歌词的内容和电影呢确实很贴，女主角呢虽然说有过这样很痛苦的恋情，虽然说曾经以为哈自己啊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呢敞开心怀发现自己在时间的稀释下已经能够慢慢走出爱情的阴影，找寻真正崭新的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怎么说呢算是一首神交的这样的作品吧，由姚谦作词辛晓琪演唱的这首我也会爱上别人的。 深刻，以为永远了，我也会爱 悲伤从此后就与你没关系了。 我也会爱上别人的，来自辛晓琪。很多音乐人呢，在滚石唱片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却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黄韵玲，她是1986年和滚石唱片签约，但是呢，92年就自己出去独立成立公司了。那么在这短短6年的时间里，她为滚石唱片留下了很多作品，有自己的专辑《忧伤男孩》《平凡》，也有很多为他人创作的歌曲。三角习题这张合集呢，也收录了他的专辑，是专辑《平凡》当中的《三个人的晚餐》。那么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来自黄韵玲的《三个人的晚餐》。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